五月份沃品射马威水重温。 我心水咧就四号嘅宜昌飞驹做胆啦，配脚咧就系呢个二号嘅桃花王，五号嘅勇冠多，八号特醒，同埋十号嘅明月星辉。三胜用彩咧，我觉得四号咧就应该有三甲嘅，咁就拖翻我上面嗰四只马咁样就得啦。 咁所以咧呢一场咧第六场啊，教主心水就二号嘅辣神就拖做胆拖三号嘅二战让战，七号嘅好甜橙。八号嘅闪电精灵同埋九号嘅金梅星，咁三四重彩就系二三七八九五只村民。我由大家心水就系六号嘅安富就搭落三号嘅游动创造，一号嘅热血斗士同埋二号嘅盛大光辉，咁三四重彩因为冇热门，咁就一二三六。四隻互穿，咁啊 Q 都系啦。 依家已经系月头啦，独立付费节目《沃品射马》已经开卖，月费都系4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各位而家上车都仲未迟噶。 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 古今一百回，战役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就我哋讲一个即系烂到不能再烂嘅话题，岳飞， 岳飞 真系大王。咁啊，其实就咁样嘅，我哋做呢个节目系为秦桧平反嘅。咁但系讲呢个之前咧，就即系涉及到一个即系相当之。近排一個好好搞笑嘅話題啦，就係、是、呢個混元形意太極宗師啊，就俾個業餘嘅 MMA 嘅普手咁又五廿歲喎，都嗰個人都即係呢個 MMA 呢、這個， 都唔係當老肯嗰啲噶啦， 唔係業餘咯，講明業餘 咯， 咁、啊、就三秒之後俾人打到暈咗咁點解咧無厘頭扯咗呢個即係咁嘅馬國寶呢度咧？咁個原因好簡單嘅，傳說咧就係岳飛咧就係啊形意拳嗰個始創人啊。 形意以佢為宗， 以為宗啊嘛。 啊，形意以為宗。 咁嗱，我首先問你啦，就係、是、呢個民間嘅説法，你覺得有幾多可信性咧？ 唔係咁，你睇翻個打法先。 嗯。 形意嘅打法咧，都係。攞中路嘅， 入中線 係啊，入中線嘅。咁同岳飛嘅性格又好似嘅，因為岳飛嘅岳家散手咧，佢都有個口訣嘅。佢口訣就係、是、咧，就係、是、腳踏中弓舍命盡嘅，即係咧佢都係主張由中間打嘅。你睇翻啊岳飛嘅散手或者岳飛嘅六合拳啊，或者岳飛散嘅其他槍法都係嘅。佢嗰支岳家槍咧，佢都同當時嘅槍法唔同嘅，即係以前嗰啲打槍法咧，通常咧都係閃躲，然後刺吉佢噶嘛。但係去到岳家槍係咪噶？岳家槍咧都係又係以中攻入兩面擋嘅，即係仍然咧係即係佢嗰個戰法咧，永遠都係向前攻、硬攻、強攻，就唔會用太多咩以柔制剛啊，咩斜斜地上冇呢啲嘢。咁當佢嘅你打仗都係噶，佢打仗佢咪話去到咩朱仙鎮咪話我要直刀黃龍，又係 直刀黃龍呢個典故係佢嗰度嚟嘅，不過冇去到啊，收尾啊。 係咪我？ 黃龍虎應該係佢嗰個應該係金啊，嗰個首富嚟㗎嘛。 即係話佢都係中意直路、直線。 但係即係我咁睇啦，佢呢、這個。即係打法咧，其實喺軍中都幾實際嘅。 實際。 因為你大家知道咧，如果譬如軍中就冇可能話好似練十年功夫先打死人嗰類咁樣。 冇嘅。 大概喺幾個月之內，你盡量用一啲好簡單嘅方法，無論嗰、那個士兵本身個智力係點樣，佢嗰個狀態點樣，佢有幾巧簡單，佢即係喺佢本能入邊真係做到嘅。 係。 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喺經過戰鬥入邊。提煉出嚟嘅一種經驗嚟嘅， 即係實戰翻嚟， 實戰翻嚟， 即係打仗打翻嚟嘅， 打仗打翻嚟。而家大家唔好忘記咧，我哋細個時候就已經讀過佢嗰個傳記啦，就係、是、岳飛自憑舉啊嘛， 係啊， 張翰。 汤州相阴人也 他是武状元来的嘛。 是 啊，当时的武状元都不是有像后来那么流的，都是应该有翻几下真的考考一下的。 是 但是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一提起这个混元形之太极宗师呢这个牵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我们长久以来跟铁男讨论过很多次的问题，是就是中国功夫打不打得。咁咧，我就好強一樣嘢，就唔好睇呢啲人咧，即係輸咗呢啲人咧，話去引證中國功夫得唔得？因為我淨係睇佢嗰個人個步伐咧，我已經知佢唔係嗰家嘢， 唔係嗰回事啦。 你睇佢喺度走嗰個嗰、那個步伐咧，你唔好話個拳打低佢啦，佢個步咁窄，你掃都掃低佢啦。 係啊，其實我哋成岳家拳都有句嘢講嘅，佢話即係打拳係睇步嘅，即係咧佢話咧啊。佢系步不稳则拳乱啊，步不快则拳慢。咁即系话咧，岳家拳咧好重视步伐的，而且岳家拳咧佢又系要求到咧系要一击必杀嘅。有啲似咧极系好似极真咁样嘅。 冇讲再讲呢样， 唔系佢系咁讲啦。咁佢啊，因为咧佢哋咧，即系佢哋话真系唔打，要打咧就一定要。即系唔可以留守嘅，咁即系变咗佢，即系因为佢系打仗嚟噶嘛，即系佢哋其实概念系打紧仗啊嘛，点会同你讲咩留唔留守啊，诸如此类咧？咁所以咧，佢就要求咧，你喺嗰个打法里边咧，简单直接，好容易打赢人就得啦，就唔需要太复杂。但咧喺打拳里边咧，就话你个步伐一定要好做得好好，咁你步伐要快又要稳。因为你唔快唔稳啦，你拳就慢，你都冇力。 我哋呢个喺我自己日常嗰个操练入边都有咁嘅经验嘅。你个步一浮咧，或者你个步一窄咧，咁其实就好蚀底嘅，系嘛？同埋即系嗰个上身同下身嗰个协调啦， 系 好紧要啦。咁我哋讲翻就系嗰个中国功夫嘅问题啦。即系你睇咁多个，即系俾人几秒或者几廿秒 KO 嗰啲咧。你全部看佢，基本上那些不是中國功夫嚟， 啊，同埋啲步伐。 你只能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用呢樣去引證中國功夫，就係一個錯誤嘅。但係亦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係點解國術界是容許呢些人去攞呢個招牌，攞呢個 brand 去走出去打呢？咁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成件事嗰個症結嚟嘅嘛？點解冇人去講呢樣嘢咧？ 佢 fusion 咗嘛？又咩啊？又形意？ 唔係混元， 又混元， 混元形意太極宗師。 咪咯，又形意又太極又混元。 有一下嗰、那個好似發羊吊哥，你見過未？ 見過，嗰下真係搞笑嘅。同埋你睇到佢咧，佢連企都企唔穩嘅，基本上呢度企唔穩嘅。咁之後咧，佢步伐係唔得嘅。即係佢冇練好功夫， 根本冇功夫底咯。咁你但係點解你又即係大家唔去清理一個國術界咧？即係呢個係我長久以嚟嘅疑問嚟。 我覺得因為因為近代嗰個國術界俾即係中國體院咧包辦咗啦，咁變咗其實你下邊嗰啲真係練功夫嗰啲咧，好多時咧都唔係太敢張揚自己嗰啲功夫嘅。但係如果大家有留。即係有睇一啲即係外邊地方拍嘅一啲中國功夫嘅實紀錄片咧，咁你就睇到咧，其實咧喺大陸好多不知名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即係 高手， 即係佢喺度示範表演一啲動作，咁啊唔好話打，唔知打唔打得啦，佢都唔敢打嘅，佢即係唔敢話俾人用，你同邊個打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哋好多動作同佢練嗰啲功法咧，你睇到咧其實都係幾。即係如果你真係有練，即係跟佢咁練，好扎實嘅。譬如嗰個有個練鐵臂功啊，嗰啲即係攞隻手臂咧去搏嗰條咁嘅石柱啊，即係睇見都痛。咁啊有一個譬如話練呢、這個即係柳葉桩咧，用嗰個腳咧去牽引住一嚿成幾十公斤嘅石頭咧，咁樣牽引住行咧，咁佢個步啊真係好穩嘅。即係因為尤其是你學響講嘛，佢係要腳踏中弓寫命進呢個動作嘛，亦都係形意嗰個，譬如崩一半步崩除咁，都係你要帶步上去噶嘛。咁呢個步一帶上去，如果呢個又穩又有力嘅，咁你傳遞出去手嗰個動作啦，其實係好有力嘅，好好用嘅。但係問題你見到而家所謂喺出邊打嗰啲咩嗰啲咁樣嘅咩高級師傅乜到咧，你見到佢哋腳步浮浮，企都未企得穩，點打咧？ 咁你即係你話如果係打假啊，好易嘅啫，係我都考慮一下，遲啲揾件翻嚟， 揾件女女咯，啊女女， 揾 件俾你執啦。 咁我哋講翻岳飛啦。除咗拳法之外咧，就岳家昌啊嘛。 岳家昌 嗱，就呢、這個亦都印證咗另外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宋代嗰個功夫咧， 係 都相當之成熟嘅。 好成熟， 因為你睇其他，你唔好睇話政府正史嘅記載，你睇《水滸傳》都係啦。 又有燕青啦，燕青十八番係嘛？ 係十八番已經單刀啦， 單刀啦係嘛？呢啲仲有咩啊？ 老子心嗰支咁樣嘅嗰支叫筆啊，讀筆啊嘛嚇，咁又仲有嗰啲爬啦，仲有啲好多嘅，有啲咩三輪咩風火叉諸如此類嗰啲。 係啊，咁即係證明一樣嘢，佢哋嗰個年代咧，其實雜武都係一個即係相當之成熟嘅社會風氣嚟嘅， 而且流行啦，應該都 流行啊。 同埋一種宋末，你咪即係南宋啊嘛？南宋其實咧，你睇翻咧。基本上打得嘅，即系咧你即系我哋睇射雕咪有个叫咩张文德咧，咪话佢喺襄阳嗰度咩守住城出去打俾郭靖缴咗械嘅，咁其实嗰个张文德系打得嘅， 即系历史有记载， 历史有记载噶， 系啊，嗱我相信嗰个原因系因为咧宋太祖 吕文德啊，唔系张文德，吕文德， 就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本身都系打得嘅， 系， 咁而家就香港有个罗山派啦， 系， 罗山派即系佢摆个宗师系赵匡胤嚟， 啊， 咁佢就太祖长权啊嘛， 系， 咁我相信佢个。即係習武個風氣啊！個皇帝本身大起先 嚇， 即係宋太祖亦都有棍法啦， 係啊， 咁棍即係槍法係源自棍法嘅， 唔係槍法係源自矛法，即係矛先，喺漢末嘅時候咧先轉做槍嘅。咩矛同槍點分咧？矛咧嗰個鋒咧就係扁平啲嘅，槍咧就菱形啲，即係中間會拱起少少嘅。而矛咧嗰個杆咧用硬杆的。即係用鐵杆或者嗰啲即係好重嘅杆啦，然後去到槍咧就用一啲比較上有韌性嘅木啦，即係有啲白蠟杆嗰啲啦，即係彈嗰啲啦，即係輕巧咗，咁啊採取一種即係即係你可以話有個少少技巧同埋柔啲，冇以前即係矛嗰種咧，靠個重量同埋靠嗰、那個即係嗰個步兵嗰個動作啊，佢造成一個大傷。 但係你如果係喺戰場上邊，應該係重武器嘅。你如果有彈性，其實唔好著數 嘅。你睇翻阿岳飛嗰個打法先。岳飛佢係其實岳飛係打速度噶嘛，佢唔係同你慢打噶嘛。矛咧係屬於慢攻嘅，即係慢慢進攻。 即係以前我哋講個馬騎兵方 式， 一步 打傷佢嘅。但係岳飛唔係，岳飛佢即係頭先講啦，佢一搭起中路就砰砰聲上啦嘛。咁如果揸啲又咁鬼重，咁啊搞唔掂啦。同埋咧，佢嗰陣時已經支槍咧已經練到，即係佢已經做到咧，佢叫中攻兩邊打啊，變咗咧佢嗰支槍嘅嗰個油韌度咧，同埋佢個武花已經冇得好好噶啦。同埋咧，佢哋嗰支槍咧有啲咧，你見唔見有紅鷹喺前面嘅？個紅鷹除咗我係擾亂敵方之外咧，佢仲有個好處咧，就係話如果你射箭埋嚟咧，嗰啲紅鷹有個水喺度咧，佢將支矛即係支槍扭花嘅時候咧，係有機會咧將啲箭咧係擋到。 哦，這個我以前就唔知啦，我成日以為佢扭花係純粹係一個美感。 好睇啊！唔係，其實擾亂對方同埋可以咧擋箭，即係咧有時候你淨係碌住人去擋箭就難擋啲嘛。你有個花喺前邊咧，佢擋攞即係攞箭就易攞啲啦。咁再加上支杆有韌性啊嘛，佢搖起上嚟嗰個幅度咪大咯。咁變咗佢個圓圈越大，咁佢喺前面擋嘅時候咪容易啲咯。所以變，如果你有練過槍嗰支嘅。即係尤其佢岳家槍嗰種兩面打，中間有嗰種動作咧，其實好少係咁打嘅，係佢哋先咁樣中路入嘅，好得意嘅。 咁除咗岳家槍之外，仲有楊家槍係咪？ 後期咧，楊家槍啊，屬於即係岳家槍。如果你睇岳家槍咧，其實花巧係少啲嘅，去到楊家槍咧，花巧係多翻啲嘅。咁所以啊，即係去到楊家槍，但係楊家槍多人練啲喎，因為靚啲嘛。咁岳家槍證明嗰陣時可能真係即係純粹我係打仗用。 咁啊，證明一樣嘢啦，就係呢個武術本身都有相當之大嘅一個實用嘅， 係， 所以就流傳到今日啦。 係啊， 咁啊，所以大家唔好覺得岳飛係流嘅， 唔係岳飛同埋宋末都唔流嘅。宋末你睇翻宋末後面好多，即係睇我講呂文德啦，呂文德佢嗰扎都其實嗰扎都係打得嘅，即係連蒙古都唔夠佢打，你諗下幾好打？ 蒙古就打襄阳都花好長時間， 係後來 幾年 打咗三年咯， 係打 了後來就直情係。後來是邊個打入襄阳呢？其實那個是這個河南人嚟嘅，叫劉整，因為他後來去投降了俾蒙古那邊，因為他跟住呂文德成日受到人哋冤屈啊，又有功又冇得領啊。咁劉整佢本身好犀利嘅，佢咧係曾經創立過創一個軍功係咩咧？帶住十二個親兵就佔領咗一個城池。咁但係因為呢啲咁啊。軍功咧就俾阿呂文德咧撳低咗，咁呢個咧就反映咗當年咧南北嘅軍人嘅不和，咁結果呢個劉整咧就係，我唔 Q 打，我直情投降咗俾蒙古，咁就幫蒙古打，咁佢幫蒙古打咧就有啲計謀有勝啦，即係叫我哋唔好硬碰先，我哋先搞啲咩咧就。 就搞啲自贸区先，即系搞啲自贸区喺襄阳出边整咗个城，就话喂我哋唔打仗啦，我哋喺度不如做下生意好噶啦咁样。咁嗰个吕文德就信咗好少啊嘛，咁佢知道吕文德好贪嘅，咁啊后来咧就即系贿赂佢话喂我喺度做生意咧，成日都有啲人嚟搞事，不如我哋起个即系起个少少嘢保护下我哋个呢个即系自贸区啦。咁点知起咗两个堡垒啫，咁跟住就打你 身。呢个亦都印证一个问题啦，就系中国人从来即系被人打低的原因不是因為人家對手強，因為自己搞低自己， 是的，主要是這 個也跟這個袁崇煥的 case 一樣、 啊、你是岳飛來的，阿高宗是不是就是要整瓜你，他不是整瓜你一個嘛，他連你其他那些即是那些岳飛這些馬仔啊親信啊都整瓜埋的嘛，那就是你自己自斷自己那個這樣的武力，那無法子不死的 嘛。所以即大家去看歷史的時候呢，就不要信這個主流歷史，因為全部都騙人的即是岳飛這個十二金牌呢其實都是很流的， 絕對流啦即是我經常說你給一個金牌我不回來，你給十二個我都不回來 翻嚟打砸你添， 咁如果翻嚟嘅意思即系一定系前面冇警啦，冇警咪翻嚟咯。 OK， 咁我哋一即系结束，我下一节翻嚟讲讲咧，就系即系呢个岳飞啊，佢点解会同呢、這个高宗啊会产生一个咁大嘅矛盾咧？ 好。